同学，大家好。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五面经文第三行：龙王当知，菩萨有一法，能断一切诸恶道苦。何等为宜？位于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，令诸善法念念增长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世皆能令诸恶永断，善法圆满。这一段开始是这一部经的中心，不仅是这一部经最重要的部分，也可以说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的中心。释迦牟尼佛如是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没有两样啊。所以说佛佛道同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一段经文的重要性啊。我们修行，修什么？这一段话了，就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们修的是净土，为什么要去读《十善业道经》？甚至于还有人问，为什么你还要讲《华严经》？一些初学的人不明了这个道理啊，净土从哪里学啊？观无量寿佛经上，维提西夫人遭了大难，家庭的变故，国家的变故，痛不欲生，向世尊求教，有没有好的生活环境？他想求生。世尊非常慈悲，将十方诸佛刹土变现在他的面前，让他自己去看，自己去选择。他选择了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他选对了。世尊对他的选择非常赞叹。他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教他的？这个我们不能不留意。佛没有教他往生方法之前，先教他净业三福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居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 第三条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心者。佛又告诉他，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。三世诸佛所修的法门不相同，这就意思就是说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这是根基呀。无量无边的法门就是修这三条，这三条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。而总纲领、总原则呢，实际上的说，就是前面两句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就这两句。佛法的修学从这里开始，也在这里圆满。这是根本啊，向下都是方便啊，怎样圆满这两句呢？那就是后面的九句，从慈心不杀往后是方便的。方便当中最重要的是慈心不杀修十善业，十善业道经就是讲解这两句话。你说十善业道经我们要不要读呢？不懂得十善业道，孝亲尊师是两个空洞的口号，不能落实啊！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落实在慈心不杀修十善业，落实在这里啊！这是敬业正因啊！特别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净土啊，净土怎么能往生呢？心净则佛土净啊，心清净了，语也清净，身也清净，这三业都清净啊。如果你细心，你读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一开头提醒你修行的纲领，也是敬业三福啊，教给我们善乎口业，善乎口业里头最重要的。不讥他过，跟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讲的完全相应。慧能大师说：“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”就是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“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”。天天讲是非，天天批评别人，天天呢意见都多，这个人不是修行人，这个人不是佛弟子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佛教给我们善护三业，教我们要做到纯善，从哪里做起？今天这段经文就是的。经文一开头，佛教着龙王当之，梭揭罗龙王是本经的当机者，梭揭罗龙王是代表我们。 娑婆罗是梵语，意思是咸海，海水是咸的。表什么意思呢？表我们的心不清净。海水是咸的，是苦的。我们晓得海水是陆地上所有河流通通往海里头流啊。各个不同的这个河流的水就代表一切众生呢不同的业。汇集在大海，这个大海就是代表业海啊。地藏经上我们常常读的。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龙代表变化，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念念不住，千变万化，表这个意思啊。佛经里面最困难的就是它的表法，你懂得他的表法，佛经就不困难了，你就很容易理解，才真正知道佛说法的意思，开经偈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所以这是教着我们呢，教六道众生呢，当知菩萨有一法。菩萨是什么意思呢？觉悟的人，觉悟的众生就叫菩萨。玄奘大师翻译菩萨为觉有情，我们是有情的众生。有情就是讲六道凡夫啊。设法界的有情众生呢。有情众生即时觉悟了，这个人叫菩萨了。所以菩萨的意思是觉悟的有情众生。我们一般凡夫迷惑的有情众生这个人开始觉悟了。什么叫做觉悟？想离苦得乐，这个人就悟了。那么我们世间哪一个不想离苦得乐呢？人人都想离苦得乐，但是他想错了，把苦当作乐，把乐当作苦，他搞颠倒了，这叫愚痴，这叫迷惑啊。世间人以为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是乐，他不知道这是苦的根源呐。决定不是乐，这个东西享受结果是在三途苦报。佛经上常常用刀头是蜜来做比喻。这个人没有觉悟，人真正觉悟了，一定跟着佛菩萨走，这人觉悟了。过佛菩萨的生活，佛菩萨过的什么生活呢？第一个，自私自利，放下了，起心动念。为众生，为社会，为正法救助，这个人觉悟，断恶修善，转迷为悟，这个人叫菩萨。 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呐、菩萨有一个办法，有一个方法，能断一切诸恶道苦啊。这个诸恶道，不仅是指三途六道，把十法界都包括在其中。三途之苦，佛在经典里面说的很多。诸位纵然读经不多，地藏菩萨本愿经呢，我相信大家都念过。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三途的苦，就讲的不少啊。常常念，常常警觉自己。我们要不真正好好的干，要不求觉悟，地藏菩萨本愿经上讲的那些果报，就是我们将来必定要受的。我们怕不怕呢？决定不能够避免的。因为我们今天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跟他都相应。人间之苦，我们现在是亲身感受到的呀。天上虽然落有坏苦，有行苦，四圣法界有不能够破无明正法身的苦，十法界通苦啊。菩萨有什么方法能断十法界的苦呢？只要是苦，就是恶道。我们称四圣法界还是恶道啊？是啊，四圣法界跟一真法界比，它就是恶道。它跟六道比，它是善道啊。跟一真法界比，它是恶道。这一部经是大乘经，不是小乘经。下面说何等为因？菩萨到底用哪一个法呢？佛在此地给我们指出来了，位于昼夜常念、思维、观察善法，这个善法呢，是一直观到上面去的。我们要不怕麻烦呢，那就是昼夜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。我们这样念呢，大家就很容易懂得了。善法是什么呢？后面给我们指出来了。此法即是十善业道。在这一面呢，倒数第三行最后两个字看起，此法即是十善业道。这是我们修行的基础，修行的根本。连这个都没有，不用谈念佛了，就不必再谈修行了。昼夜是不间断的， 今天讲的24小时不间断的常念，是心里头真有心善，思维是念头起心动念，念头善呢，观察是行为啊，言语造作，身与意无有不善，这个才行啊。心里面还有自私自利，心不善，这是根本不善。你为什么会造罪业？你为什么会造食物？无非是为了自私自利嘛。只有自己，没有别人。这个错叫根本的错误啊！菩萨觉悟了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凡夫迷，迷就是念念自私自利，这是迷啊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了几句话，可以跟这个拿来对照。金刚经上说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，那不是菩萨。后半部说的尤其好，若菩萨有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即非菩萨。那个见是什么？见是起心动念见解、啊、我们今天讲你还有这个想法，有这个看法，你就不是菩萨，你就是迷啊，你就不悟了。真正觉悟的人呢，无我，这个人就觉悟了、啊、无我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比较容易懂的，没有自私自利，这个人觉悟了；还有自私自利，这个人迷惑，没有觉悟。啊，凡夫有的时候听经闻法，心起一念光明，这一下就悟了。可是第二个念头啊，又迷了。这个觉悟不能保持啊，不能延续。啊，我们在讲堂听经，好像是明白了，出去之后就迷惑了。经不起外面名闻利养、财色名食睡的诱惑，立刻就退转了。所以昼夜不能间断啊，你才是菩萨啊！偶尔放个光，像个闪电一样，不起作用啊。虽不起作用，相当可贵。为什么呢？无始劫来从来没有放过光的，虽然放光很短暂，一刹那了，也挺可贵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学，要学心善，要学念头善，要学行为善。啊，从哪里学起？从十善业道学起，决定不能有伤害众生的念头啊，这杀生呢、啊。 不但不能杀了，令众生生烦恼，也等于是杀生。啊，人的是这个生命，有物质的这个身体，有精神的化身慧命。所以诸佛菩萨这经上常讲啊，诸佛菩萨是令一切众生常生欢喜心啊，那是诸佛菩萨，绝对不会令一切众生生烦恼啊。令一切众生生烦恼的这个人是魔，不是佛，佛不会干这个事情啊。啊，也许是这个是佛菩萨来考验你的啊，来折磨你，来考验你的。有没有这个事情？有啊，魔也学会这个本事，魔是真的折磨你，不是考验你。佛菩萨考验你，你通过这个考验，你决定成就了啊。你像这个宗门啊，禅宗里面的棒喝，这是禅宗教学的方法了。人家真有本事，真有智慧啊！啊，一棒打下去，这个人开悟了，那真的叫方便。打死都不开悟，那是魔，那绝对不是佛。佛知道啊，这一板子打下来，他就开悟了，明心见性了。啊，一声呵斥的时候，他开悟了，他明白了。如果是打他不会开悟啊，呵斥不会开悟，绝不用这个方法啊。魔学菩萨这个方式害一切众生，还美其名我成就你的。所以我们对于佛跟魔要有能力辨别，不能上当。这是提出这个纲领啊，昼夜都要思维善法啊，要心善心善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